喜马拉雅出品，心灵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帝皇叔》。 吁！ 五里亭数百米外，一处山谷下，急奔的寒夜勒马停住。 吉利，你和五位先生继续向前，一路朝东而去，一日后再回城。子渊，我们弃马，连夜绕过湖山，赶回潼关。 寒夜挥手让众人弃马，除了弟子渊，其他人皆是一副疑惑的模样，连那十位孤傲冷清的准宗师眼底也露出了些许不耐烦。 殿下，这是为何？来时归西将军说过，上个月虎贲营的将士发现了一条小路，我们只需半日便能抵达潼关。湖山山路陡峭，终年积雪，不甚安全。 连兰青若是个简单角色，又怎么能在一年内统帅三军和鲜鱼焕平分秋色？你们往后看。 寒夜摇头，朝北秦马匹踏过的路指去。草丛上被马踏过的地面上，不露痕迹的零星散着一些细小的银粉，不仔细看根本无法察觉。 他定然请了擅长隐匿行踪的细佐跟在我们身后，如果骑了这几匹马回潼关，日后的行军路线会被他们摸得清清楚楚。连兰青恐怕早已将我和子渊不在潼关的消息传到边塞诸城了，我们必须及早赶回。 奴才明白了。恰恰 吉利知道战场上情势紧急，也不多话，带着五位准宗师朝东方疾驰而去。寒夜从马上跃下，朝弟子渊伸手。 子渊，下马，我们上山，绕过湖山回潼关。 不用了，你回潼关便是，我回青南城。我已出来十日，晋南的军粮想必已经送到，我要亲自护送这批粮食过虎啸山去邺城，否则院书恐怕难以再守一个月。 不可，此处地境还在北秦巡视范围内，你一个人太危险了。跟我回潼关，绕境内而回，虽然慢几日， 有何不可？屯兵数万的军县城我都闯了，还怕这边境两军的交锋之地？倒是太子深系三军安危，还是在诸位高人的护送之下速回潼关吧。 子渊， 弟子渊显然是真的为了军县城一事动了怒。寒夜听出他话语中的嘲讽淡漠，却难说出一句辩驳的话。远处马蹄声响起，一骑青衣飞驰而来，两人望去，正是受弟子元令拖住桑延，在军家高手帮助下顺利脱身的长青。 小姐。 长青进到两人面前，先查看弟子元有无受伤，见他无碍，才朝寒夜拱了拱手。 长青见过太子殿下。 寒夜颔首，欲继续劝弟子元经湖山回大晋国界。 寒夜，如今只剩下云锦城和军县城尚在北秦手中，你留在潼关，等军粮送到各城后，由我主攻云锦城，军县城交给你。大晋北秦停战之前，我们不必再见了。长青，我们走。驾。 未等寒夜开口，弟子元只留下这么一句，然后一扬马鞭，朝着青南山的方向而去，一骑飞尘，再未回首。 不必再见吗，子渊？ 直到那抹身影化为黑点，消失在天际时，寒夜才收回眼。他掩住神色里的落寞，转身领着剩余五人朝湖山深处而去。 殿下和弟子渊既已做了抉择，又何必不舍？ 与此同时，军县城外五里亭，大雪之下，一身素白的女子蒙着面纱从梅林中走出。军玄站定，静静看着连兰青，而连兰青却始终未曾看向他， 万籁俱静，唯雪花落地绽开，冰封的景象恰如素衣女子瞳中之色，天地间仿佛只剩这沉默对峙的两人。 将军， 两人气氛太过诡异窒息，数十米外的连兰青亲兵首领连宇大呼一声就要奔来，却被连兰青抬手拦住。 萧齐卫听令。 在。 今日所见之人发生之事，出此灵后永不再落他人之耳。萧齐卫退后百米，无论发生何事皆不可上前。连宇，照顾好陛下。 他说着催动内力，将倒在地上的莫天吸起朝连宇扔去。萧齐营的人都是连兰青从战场的死人堆里救出来的，对连兰青忠心耿耿，凡连兰青所令他们莫敢不从，因此立刻应道： 是将军，退后。 你是谁？ 梅林深处，君玄终于开口，连兰青负于身后的手猛地一颤。11年前的漠北沙漠，一身绒衣的小君玄曾弯着一双澄澈干净的眼，笑着问他： 你是谁？怎么会一个人在这大漠深处？ 我是大晋人，叫秦景。 数日前的君子楼，君玄问他： 如果你是那个死了的秦景，能不能告诉我，这10年光景，10年恩义，对秦景而言究竟算什么？ 那一夜他没有回答。此时安静的梅林里响起了第二声质问，比刚才更冷。 回答我，你到底是谁？ 连兰青，北秦人。 两国争端，国仇家恨，别无选择，这6个字是连兰青这11年过往的所有回答。这世上从无秦景。 你入施家门下，是因为当年景阳城大战，你父亲战死于施老将军之手。 杀父之仇，不共戴天。 那你投郡县城步兵图，打开城门引北秦军队入城呢？满城百姓，他们敬你尊你，与你又有何仇？ 我全族老幼皆无辜。11年前大晋铁骑在无名谷屠戮之时，可曾想过他们也是手无寸铁的俘虏？ 君家密探数日前查出的连氏族人惨死的真相，和连兰青所说南辕北辙毫不相同，显然是老北秦王把连氏族人惨死一事栽赃施家，把连兰青养成了一颗满心只剩下复仇的冷血棋子。连兰青这一世可怜可悲可恨。那我呢？连兰青，我不问国仇，不问家恨，这10年你可有一刻是真心待我？你当初在我父亲和施老将军面前许下娶我的承诺，又可有一分是真心？ 国仇家恨，连兰青尚能回答，可君玄这一问，他再也开不了口。 罢了，你不必回答。事到如今，我竟还执念这些，实在可笑。11年前是我带你回城，说到底郡县城破是我一手造成，满城百姓尽丧于我手，如此罪孽我一世难赎。连兰青，你有无真心，此生于我又有何意义？秦景既已死，连兰青你本是他，又何必活着？施家和君县城百姓的冤仇，今日由我来还。连兰青，拔剑，与我一战！ 银白的剑尖离连兰青不足5尺，浓烈的战意从君玄身上涌出。 君玄少年时便喜经商，从不爱修习武功。一年前的君玄连连兰青的十招都接不了，可如今他身上的内力和战意俨然不逊于自己。连兰青眼底露出震惊之色，脸色变得苍白无比。 世上的确有内力速成之法，能以一年之功换别人二十年内力所成，可这至少要付出二十年阳寿作为代价。君玄他根本就不是复仇，这和以命搏命有什么区别？阿全， 熟悉的称呼从连兰青口中唤出，却被淹没在一片银白的剑光中。他抬眼，只听到君玄无比冰冷的一句：“ 青青，你活着，对我而言，不如死了。” 长剑劈下，凌厉的剑锋堪堪即将触到额头之际，连兰青仿佛才从君玄冰冷的话语中回过神，他唇角紧抿，展开手中折扇，挡住了君玄毫不留情的必杀一击。 将军， 刚才将军有令，无论发生何事，我们都不得上前。 尽管君玄蒙面示人，但连宇仍能一眼瞧出这素衣女子是君家小姐。连宇是老管家连红之子，是连家内少有的几个知晓连兰青这些年身份的人，自然也知连兰青和君家小姐的恩怨纠葛。连兰青秘密下令召服君家之事，也是他一手执行。 唉，造化弄人，将军和君家小姐说起来也真是一段孽缘。将军早就吩咐过，若有一日他和君家小姐拔剑相向，我绝不可插手。将军他怕是早就料到会有这一天了吧。 梅林里内劲横飞，刀光剑影，连兰青早已弃了折扇，抽出腰中软剑和君玄对招。梅花被两人剑气扫落，散于空中，和漫天大雪相融。若不是两人招招取命之势，远远望去倒是一幅绝妙好景。突然君玄一剑劈下，直取连兰青颈肩，连兰青险险接住，两把剑以内力抗衡，紧紧缠绕在一起，剑身相抵，两人呼吸交错。自从连兰青以秦景之名消失后，他还从未离君玄如此近过，只可惜相认之机却是两人搏命之时。 阿玄，你当真要去有性命？我不愿伤你，你走吧，回君玄城，不会有人知道你和帝家的关系。 见君玄眼底露出惊讶之色，连兰青解释道： 当年君伯父辞世之时不放心你，把君家的秘密告诉了我，让我护你万全，护君家平安。 我父亲信你，将我托付于你，可你又做了什么？连兰青，我说了，你不该还活着，我不用你假仁假义，拿出你一年前打开君县城城门的狠心来。今日我们两人只能活着离开一个，你不死，我如何走？ 君玄虽在一年内功力突飞猛进，可比起在沙场浴血数年的连兰青，终究差了些许。君玄知道，即便自己招招取命，连兰青也未尽全力，可他最痛恨的便是连兰青如此。世间悲痛和甜蜜，砒霜与良药，全是他一人赠予，他爱不能，恨不能。 多人有声剧帝皇书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